一周很快过去，霸气雄图果然是张新杰和林静妍双人联手， 在BOSS战中可谓是呼风唤雨。 可惜有这样的职业大神出工出力， 其他战队只有羡慕的份儿。 反正情况都已经向上反映了， BOSS还是硬着头皮上， 抢到抢不到都尽最大努力吧。 夏天的这两个月份， 这样的事儿对于俱乐部工会而言并不算太陌生， 只不过这一次霸气雄图非常强势罢了。至于其他俱乐部工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职业选手助阵，兰溪阁这边卢汉文一如既往的勤奋勇猛，这个少年好像有着无穷的精力，而且再多的势力也无法剥夺他的斗志。屡败屡战一天结束后， 第二天依然是精神抖擞，各种吆喝着鼓舞着工会其他人的士气。中草堂方面有队中选手刘小别参战，这也是职业圈中一位出了名的手速达人，但由于对手速控制的火候始终未归，手速的优势并不能完好的被利用起来。这位达人在团队战中所起的作用也和卢汉文一样， 多以个人战斗力为主，中草堂有他的加入却也没能在张新杰这等战术大师的手底下讨到什么好。同是传统强队工会的加王朝，虽然战队已经出局，但工会却还没有被人遗忘，不过竞争力平平，并没有什么太显眼的表现。此外，新科冠军的轮回战队这一周成绩也不好， 继续充当着新科冠军中最扫兴的存在，而且距轮回工会的精英一二团之间时常擦出点火花，貌似关系不佳。不少工会嗅着味儿，挖人小队都已经蠢蠢欲动了。再一对比较突出的就要数呼啸战队了，新加入的选手唐昊也是异常勤奋，时不时加入到网游团队里来帮忙。 还有他们上赛季拿到最佳新人的赵玉哲也是频频在网游里亮相，不过收获最大的依然还是霸气雄图。其他这些战队驻全的职业选手， 出勤率像BOSS一样随机， 并不保持时常在， 只有霸图的两位雷打不动的宛如网游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样天天到阵。霸气雄图虽然让人眼花， 不过最引人关注的依然还是叶修所领的四会同盟，实在是这些工会原本就不是众工会眼中的对手，结果现在却是横插一杠，成了这一周除霸气雄图以外的最大赢家。白天是霸气雄图的，夜晚是四会同盟的，归根结底反正不会是其他工会的。而对于叶修来说， 除了抢到了仅次于霸气雄图多的BOSS以外，这星期毁人不倦也被他杀了好几次。除了毁人不倦这本号，还有叫墨白的那个马甲号，此外还另发现了一个同是他的叫白墨的马甲号。正所谓狡兔三窟，这毁人不倦开着三个账号， 在抢野兔BOSS这最大的战场中露面，结果凡是被叶修撞到必死无疑。这当中有死的糊涂的，也有死的明白的，不过在死的明白之后，糊涂的事怎么回事基本也就猜出了。毁人不倦苦啊，这一周收成着实降低了不少，更烦心的是现在叶修的势力超乎他的想象， 不是盯着那么几个人就可以躲开的。毁人不倦已经完全摸不清到底哪些人是叶修的势力了，反正无论哪个号出现在抢BOSS的场面， 总会被人喊打喊杀。毁人不倦很想找叶修问问到底是想怎么样，不过最近死的四次都没见叶修的角色，问题始终没有抛出口。 这周的游戏中就是大致如此了。游戏外的转会圈转会交易也是不少，但重量级的人物也就是林静妍和唐昊两位。肖时钦也是大人物，但由于加盟的是家世，下一赛季和联盟中的竞争不沾边， 在被骂了一阵脑残后，基本也就没太多人关心那边的情况了。而夏季荣耀圈的新闻也多是围绕着转会进行的，各种流言、各种猜测也是硝烟弥漫。这一周里人们最中意讨论的转会话题，就是猜测手握1000万支票的百花战队会迁入哪位选手，成为他们核心角色百花缭乱的操作者。只是自张家乐退役后，联盟中还没有一个弹药师选手达到他那样的高度，成为一队的王牌核心，左看右看也没有够这格的选手。这样一来，可能的人选就是显得越发的多了。蓝雨战队的郑轩，黄蜂战队的沈万和，虚空战队的葛兆兰，都是相对来说不错的人选。只不过距离张家乐的大神水准，这些人怎么看也差些火候。当一队的王牌核心，以上这些选手会有突然爆发的可能吗？甚至有不少人认为，现在联盟里反正也没有力压群雄的弹药师选手，百花还不如放手再给队中邹远一年的机会，至少邹远熟悉百花的环境和技术。上一赛季实在是因为唐昊的强势让百花战队的战术有一些畸形，邹远的核心地位也没有被很好的确立。这一赛季稳固了一下邹远的核心地位，好好以此来打磨一个赛季，未必就会比从外面买来的选手差呢。众说纷纭，但是百花战队却迟迟没有什么举动。转会这东西也讲先下手为强的，真到最后有可能挑无可挑，拿着1000万支票也未必花得出去。因为一个转会期里一名选手只能转会一次，即使某个百花战队看中的选手被别的战队捷足先登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个夏天再签到此人了。百花战队转会上没动作，也没有发言表示要巩固邹远的地位，一时间让自家粉丝焦虑不已。不少人又想到了他们的退役队长张家乐。张家乐的退役是相当突然的，以他的水准，没人觉得他已经到了需要退役的时候。张家乐是第二赛季就加入职业联赛的老人，今年年满25岁，在电子竞技圈是一个偏大的年纪，但也绝不是一个无法坚持的年纪。尤其是随着联盟的发展，各种战术打法不断革新，年长选手的生存空间大大提升。林敬言加盟霸图，韩文清喊出争冠的口号，这两位老将可都是比张家乐大出2年的选手，他们尚有如此雄心，更年轻的张家乐为什么不能再度复出呢？这依然只是粉丝的期待，玩家的猜想，百花俱乐部方面对此也没有任何表态。夏季转会第二周，没有什么大人物，倒是蓝雨战队公布了一位从训练营提拔将在下赛季注册成为蓝雨队正式选手的少年卢汉文。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本不会引起太大关注，但是蓝雨战队却为这新兵少年特意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并称其为蓝雨战队新赛季最重要的转会。如此高调自信引来好奇者无数，媒体方面打探之下大吃一惊。卢汉文年龄才14岁，注册成为正式选手的话，将刷新职业联盟最年轻选手的记录。早年的职业荣耀对年龄管制苛刻，必须是有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当然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电子游戏被太多人视为不务正业，投身游戏当电子竞技的职业选手更被很多人看作不靠谱。如此环境下还抓未成年的小孩来当选手，耽误人家受教育，更容易被推向风口浪尖。而随着这些年荣耀职业联盟带动电子竞技产业的蓬勃发展， 这一行当终于是受到一些人的接纳，不再像早期那样被视为洪水猛兽，很多人也把此当作足球、篮球这些传统竞技项目一样看待。再加上联盟不断改进的一些特殊条款，年龄终于不再成为职业选手的限制条件。不过像卢汉文这样14岁就已经成为了职业选手，这实在也够骇人听闻的。在新闻发布会上，所有人终于看到了荣耀史上最年轻的选手，稚气未脱的身形、面孔和声音，但是面对媒体时却一点也不紧张，想说什么说什么，问什么答什么。就这气派足够可以甩下现在的联盟第一人周泽楷八条街了。老练的媒体也看得出，卢汉文这不是受过什么专门的训练，只是这个孩子个性如此罢了。这样积极主动的人，媒体对其很有好感的，只不过作为一个职业选手，毕竟还是要以实力说话的。只可惜现在距离下联赛开赛还遥遥无期，就算开赛了，这样年幼的选手什么时候能登场比赛也难说。坐一赛季板凳的替补选手也不是没有，而且很多就是这样刚刚提拔起来的新人。微草战队上赛季不就是有个叫什么什么的选手一整个赛季都没有出赛过吗？可怜的乔一帆此时被很多人拿来和蓝宇的新人类比，只是名字却没有被很多人记住，只是含含糊糊地想着那个什么什么。在太多人的眼里，微草战队的新人只有高英杰，而蓝宇战队的这个新人呢，之前默默无闻。蓝宇虽然高调宣布他的加入，但是却没有对外公布他的任何具体信息，媒体现在连这小子是什么职业还不太清楚。这会是一个新的荣耀天才吗？对于新的赛季，人们又多出一份期待。